everything for you. 新的伤害为你而走开， I can feel the sea and sky rose in my arms， 敞开了胸怀陪着你徘徊，谁的心飞了谁的心毁了不必无奈， 没什么可以替代你的爱，也许是天生注定相约相伴， 感受着温暖起飞的关怀，就在今天心甘情愿与你陪伴， 修改了苍白在一 期待。